我犯了错， 千里犯了错， 说好不消遣忘。

天真的谎，安慰抵不上痛苦一场。 失望的、堕落的、复杂的、不安、分裂的、冷酷的，谁的忧伤被解放？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放肆的、忘情的，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谁的忧伤被解放？沸腾的、拥挤的、喧哗的、热情放肆的、忘情的，昨天所有的快乐都遗忘。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

那通过对于2016届大学生毕业半年之后从事的就业满意度较高的职业分析，我们发现在本科的毕业生当中，税务专员的幸福感是最强的，和游戏策划以及管理咨询师位列前三位。而在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当中，航空乘务员对于工作的满意度最高，铁路闸、铁路信息的操作员以及总经理和日常的主管分列二三名。最值得注意的是，就业的满意度呢，是毕业生对于他们就业状况的一个主观的判断，可能会受到薪资待遇以及行业发展、职业发展的空间、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和毕业生的自身感受也是有密切相关的。那如果我们跳出毕业生的统计来看，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既能够保护自己满意的收入来源，同时又有一定的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呢？答案是自由职业者。还有人在生活当中会提问哈，关于金钱和幸福程度之间的关联。那在由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会同有关的专家和机构进行的2015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当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金钱和幸福的程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也有三成的受访者称觉得钱越多就越幸福。可能在职场当中，很多人都会拿工资的收入去衡量工作的好坏，而这样的做法呢，也确实有一些片面了。可能很多人选择工作的原因呢，不仅是因为钱，同样是因为对这个职业的喜欢。那面对当下的毕业季，可能很多的大学毕业生都会在职场选择的十字路口进行徘徊和迷茫。希望大家对于未来呢，也不要过于的担心。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潜藏着许多的启示和线索，而这些线索也就暗示着你人生的方向。 说什么